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B 毕书尽，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飞碟那座空中的梦想着就爱天地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高雄市观光局长潘恒旭25号出席上河海运公司举行的高雄旗津温州洞头小三通首航典礼，却被爆料是假的小三通引发争议。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转述，院长苏贞昌今天在行政院会中请高雄市副市长叶匡时转达，船公司都已经解散了，是否还有一级主管出席，恐怕会让市民误会，国人观感不佳，要求高雄市政府查明，审慎督导。而叶匡时则当场回应，如果是诈欺行为，也请中央协查。古拉斯会后说明，这次事件内政部已经请高雄市警局详加调查，目前发现活动是中国梦协会主办，103年申请登记之后，104年被核准成立，但是从来没有提供财报。目前内政部发文要求提出财报以及组织内容和活动情形，以及更多的资料。至于本案是否是诈骗吸金案，古拉斯说，犯罪有很多的样态，中央没有预设立场，一切有待警方调查。有关农地工厂纳管的工厂辅导管理法修正草案是否要增订特定工厂登记证落日条款备受关注。立法院长苏嘉全下午2点召集朝野进行协商，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管碧玲说，党团有共识将特定工厂登记证的落日期限定为20年，将以党团名义提修正动议，修法之后行政机关就得要接受。民间团体今天则是在立法院大门口外抗议，批评工服法图利违章工厂，坑杀合法的厂商以及农民。在工业区内合法经营工厂的民众表示，一旦违法者就地合法，每平现赚8万，全部3.8万家的违章工厂共可以获得3.4兆不当得利，根本就是图利法案。彰化环保联盟执行秘书吴慧君指出，彰化环保联盟跟公民团体陆续举报了29件新增违建农地工厂，到现在没有一件被拆除。他们今天再要求向彰化县长王惠美以及行政院长苏贞昌举报，并且要求在公服法中增订公民诉讼，让违章工厂附近的居民跟公民团体可以透过司法救济来敦促政府执法。日本将在大阪主办20国集团峰会，维安警戒绷紧神经，部分公司决定停班，学校也宣布停课，交通管制范围也扩大到阪神高速公路10条路线，罕见的出现高速公路净空的戒备森严画面。集团体大阪峰会明天登场，各国领袖今天陆续抵达了关西机场，大批警力被部署在航站的入口处、 JR 以及南海电铁机场站的要前往航站的通道等地点，以最高规格警戒。日本政府这次动用了大约32000名警力，以及超过60艘海上保安厅巡视船，从海陆两侧执行维安工作，确保峰会安全滴水不漏。阪神高速公路包括了环状线在内的10条路线，长度约160公里，从日本时间清晨6点开始同步封闭，禁止通行。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警方在峰会会场大阪驻之江区的车站附近对路上车辆实施大规模盘查，并且检查每一辆车的底盘是不是有可疑物品。而配合维安，除了新年期间之外完全不休管的大阪城天守阁今明2天暂停对外开放。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21点，来到10773点，涨幅1.14%，成交金额新台币1243亿。美股四大指数收盘涨跌互见，美光宣布将重启对华为出货，激励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带动台股走阳，全指股台积电、台塑化以及台化逐渐走出贴息阴影，加权指数站回季线，中场上涨121点。

两点零九分，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加入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星期四6月27号的两个小时，今天呢，星期四第一个小时，我们还是一样会有开心的上班族543，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第二个小时呢，是我们的广播女神之妹妹爱漂亮时间，怎么样？ 哎呦，推得一干二净啊！ 对啊，不然嘞，我 都是骗人的， 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 喂， 有不 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要变成童话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童话故事都是骗人的，说什么王子公主最后会在一起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哪有，他小时候是没有看过人鱼公主的故事。 怎样， 人鱼公主变泡沫？哎、欸，不， 那个是很少数的， 没了， 令人站立的格林童话。之前不是、我们小时候吗，就曾经有红一阵子，就 有我买那一本。 对啊，令人站立的格林童话，因为就是每个童话都是在王子公主在一起以后，然后就画下句点，可是没有讲后面他们怎么样。 嗯， 而真实人生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真正困难的考验是在一起以后才开始的。 嗯， 这一部剧让他们在一起了，《太阳的后裔》这一部剧的原声带，那个时候蝉联了排行榜， 我不知道多久哎、欸。 那个时候每天在夜现场做排行榜，每天都在放他们，没有变啊，就是他们啊，就只能一直换歌放而已，就都是他们这样子。这首歌曲来自于 Chain 跟 Punch 的 Every Time。 것 같아요 난 그댄 어떤가요 난 정말 如果呢，现在你听到了两首歌，然后还是有点一头雾水，到底我们在讲谁啊？ 我真的觉得你很棒。 什么意思？ 就是表示他可能远离了新闻的尘嚣，在生活就其实很厉害啊，就是你就是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嘛， 完全不需要受到外界这些纷纷扰扰， 嗯， 塞子旗子都不关你的事。 怎样？双宋离婚又如何？ 嗯哼。 我不是故意看见你和他在街头伫立，我在犹豫该不该逃避，还是让你看见我在这里。天空间飘来的雨，从眼里滑落到心里，我在怀疑该不该躲你，该不该躲我这场雨。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的没有主张，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是不停地下，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地失去方向，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 就让大雨无情地下吧，下吧。这个时候，喜欢牵拖天气老天爷的心智就会说，连天空老天爷都在为宋仲基跟宋慧乔掉眼泪啊啊啊啊！ 除非哈、 哦， 那个雨很离奇的只在他们家上面下，我就只相信这段话是真的。 好，所以 就一块乌云就呜呜呜呜， 就飞过来， 等等到了， 啊、旁边都没事哦。就他们家而已， 嘿嘿嘿， 这真的只有卡通才会发生吧，活在漫画里啊。 对， 好，这个双宋的离婚，哎，未来假设你真的遇到一个不错的对象，但他姓吴，你愿意跟他结婚吗？ 为什么不行？ 就你已经不 care 那个说哦，不能同性不能结婚。 我、哦、说很哎、欸，到底以前同性不能结婚是因为怕你们有亲戚关系吧？ 对对。对，那会生出畸形儿的几率比较高， 现在应该 就比较难一些，是不是？ 对啊。 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地失去方向，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 想要去一个没有爱情的地方吗？不谈恋爱就不会受伤，单身大使的名言。 来，想要去的地方吗？来我的心里。 华人女单，不谈恋爱不会受伤。现在呢，在播歌的当下，其实北台湾的大雨的确是不停不停的下。 开车的朋友应该可以感受到你的雨刷要调到第二速率了吧？ 啊，还不用到最大哦。 最大有点太快了。 哦， 打打打打打打，那个让人家很焦躁哎。其实 外面雨很大，而且其实现在这几天啦，或是现在那种什么西南气流对流旺盛，反正最近的天气，你就是出门早上起来都是大太阳哦，艳阳普照，然后可是呢，就是在中午或是下午的时候就会下大雨。 嗯， 我前天的时候也是，就是早上出门没带伞啊，觉得大太阳啊，回家的时候就是也是大雨，还不得不就是又只能就再多买一把伞这样。 是啊， 所以我昨天才会。明明就没有下雨，还是带一把大伞出门啊！我说我伞可以借你，就我一回家的时候开始下雨。 哎、欸，我也一出捷运站，啪！ 对啊。 用音乐征服宇宙，

Hello， 你好。 Hello， 马特、玛丽，你们好。 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 Tina。 Hi Tina。 Tina 你好。 啊，你好。 Tina， 今天要跟我们聊什么呢？ 今天是我好姐妹还有一个学姐跟朋友的生日。 那么多人。 今天6月27号，哇哦。 那这些人都是你现在还有联络的吗？ 有，可是其中有一个学姐在去年已经去当天使了。 哈？为什么？ 其实我跟她没有很熟，但是就是 FB 上有 辗转， 就是对，然后知道说她其实身体并没有很好。嗯，而且更让我觉得难过的是，他的小孩才1-2岁而已。 好， 然后今天就看到他的 FB， 虽然说当然是已经没有人在用了，可是还是有人在他的 FB 上 留 言给他，然后就看了就觉得很难过。 好的 ，Tina， 让我们把握当下。 对，真的真的要把握当下， 跟活着的人好好的过生日吧。 嗯 嗯，好，谢谢你们，谢谢， 拜拜， 好，拜拜。拜拜。 电话一通接着一通，0223639955。嗨，你好。 嗨，你好。 嗨， 马克玛丽好。 嗨嗨。 嗨，我是维克叔叔。 维克叔叔。 是。 维克叔叔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我今天因为今天开始就是讲双宋恋离婚嘛。 嘿嘿嘿。 那刚好我礼拜一也从韩国回来。 哦。 对，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于感情，但是好像也。比较个人的事情啦，因为我这次去韩国旅行是去散心，因为感情状况前阵子也不是太顺利。 嗯， 那为什么会挑韩国这个国家？纯粹只是因为我在那个 Netflix 上看到一个剧，那我想说好吧，本身从来韩国不是我旅游的一个选项，那我就挑一个地方，我一个人旅行去那边就放空这样子。 嗯，哪一部剧啊？ 其实就是Sense8。 什么？ 哦 ，Sense8。因为陪什么？陪斗娜吗？ 啊，对对对对对， 超感八人组， 超迷人。这部剧真的太迷人了。 但是为什么会挑韩国？只是因为韩国比较近吧？因为这太远了，你要去墨西哥、去巴西，然后非洲那是哪里啊？奈及利亚吗？ 肯亚吧，是肯亚吗？ 肯亚，然后再来是伦敦跟芝加哥嘛。 对， 那其实选项蛮多的嘛， 因为八个人啊。 是啊，是啊，可能也是地缘关系，真的是地缘关系。但是在去之前，朋友都警告说啊，韩国不是太友善哦，那边的东西都不是太你可能会后悔，可能会失望。 哈哈哈。 对，那这趟回来，我反而觉得说要离开哦，我是去釜山。 嗯。 我要离开釜山之前，我觉得啊，我好喜欢这个地方， 嗯， 我好想再回来， 嗯， 对，那就去这边，我的确就是在过自己的生活，没有行程，就是我的行程， 嗯， 那每天就是在饭店进出出，那 reception 应该觉得这个人就怎么那么奇怪，出去一下回来，但其实我觉得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跟你在一个在陌生的一个地方独处，跟你在熟悉的地方独处的那种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嗯， 完全不一样。那我每天晚上的固定行程都是去一个酒吧喝酒， 嗯， 然后我就认识了一个日本人， 嗯， 那在语言不通的状况之下，我们就透过 bartender 谈话，因为 bartender 会日语，我不会日语，我也不会韩文，我们就用简单的用沟通， 嗯。 那慢慢的进展成，哎，拿出那个 Google Translator， 就是互相沟通， 到最后慢慢的，就有一些 chemical， 我觉得我还蛮享受这种感觉的。 享受 chemical， 对对， 享受跟它的化学效应。 嗯，就慢慢的你会发现说，它靠得越近了，你慢慢觉得它好像有点时不时的转过来看你一下，看你一下。 嗯， 那种感觉就好像你回到高中时期，你刚开始谈第一场恋爱的时候，你不敢牵对方的手的时候，到最后你慢慢确定对方的心意，到最后我们拥抱，我们在街上牵手，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对我来说还蛮有意义的。 牵手完呢， 就该发生的就顺应 自然 的发生了。 讨厌。 真的是有散到心。 对，这是第一天，我觉得我到釜山的第一天，我觉得釜山你对我太好了吧。为什么？ 对啊，难怪你爱釜山嘛。如果什么事什么都没有发生，你就觉得好无聊，一个人旅行那个好孤单哦，形单影只的，太难过了。 最主要是你要有决心去做一件事情，这个做这件事情我挣扎了很久，机票我也看了很久，我到最后还是决定去了。五月买机票，六月出发。 嗯， 对，那重点也是在礼拜，然后还有一段是我在另外一个韩国人。 嗯， 那我们就也是在酒吧认识。 嗯， 那他进来就是一个 talking bar， 然后就一个小小的地方，非常小的一个地方。 那 有点无聊，你就是跟 bartender 聊聊天，然后他那个酒吧很有趣，他会把平板给你，你可以挑你自己喜欢的音乐去播。那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跟你周边的人聊一下喜欢的音乐。对，喜欢的音乐，说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音乐，通常会喜欢这个歌手的年龄大概落在哪边，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以前在台湾，我在台湾不会去酒吧的。那到国外去，到酒吧去体验酒吧文化，那也去认识当地的一些人，我认识的法国人、日本人、新加坡人、马来人。我觉得对我来说太酷了这趟旅行。 那我想知道你点了什么歌。 我点了什么歌啊？我点了 Hotel California。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对我来说一个可能比较年轻的时候非常影响非常大的一首歌。 Hotel California 是你年轻的时候，敢问维克叔叔今年贵庚呢？ 我快35岁哦。 才35，在那边年轻。 我这样。 要这样， 好，35岁，所以好，你第一天就是跟酒吧里面的日本人很开心的度过，然后接下来还有后续吗？还是就是那就是一个 one night stand？ 我觉得我的定调不会是 one night stand， 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要去找 one night stand， 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发展的结果是这样，那我就很开心的觉得它是一个 summer romance。 那就是一夜情嘛，你在那边 在讲的， 那 就是一个 summer romance 就事实、就事实来说 ，one night stand 就是 one night stand。好了，那接着下来第二夜遇到韩国人， 第二夜碰到韩国人，其实我们什么都没发生，他只是跟我说他到酒吧门口了，那我就喝了有点八分醉，我就出去，我就跟他聊天，那一样就是说我是 Vic。我是台湾来的。聊了一下之后我就想说你要不要进来坐啊，我们进来聊聊。那他进来了一下又出去，他说他要去 club。那像他们就是跳舞的地方叫 club， 我也不晓得，但因为我不喜欢跳舞，所以我就没有去。那于是我就想说好，那我就送他出去之后就礼貌性的想说就拥抱一下，然后他走。然后在拥抱的同时他亲我。那我有一点当下我是没有办法思考的，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亲我。那种感觉有点像就是你看偶像剧那种男女主角突然就是没理由的接吻，然后那种后来一片空白的感觉。好，那于是我也不管太多，我就跟他接吻，就是不是一般的接吻，然后街上人来来往往的， 你说就是有这个搅拌的动作就对了。 对对对， 不是一般的接吻是这个意思。 对啊， 一般的接吻， 不然人 我以为他是又要把它定义成一个， One Night Kiss。 就但是我当下我不会把它定义成一个 One Night Kiss， 那就是一个 Summer Romance。 可以，都可以，都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吻对我的意义大于 大于日本人， 大于 Summer Romance。我坚持， 因为你 OK 体会到了，可能平常没有体验到那种感觉。 对对， 太突然了吧？ 是啊。嗯，所以这个吻结束之后他就走了，我就回酒吧把我的长岛冰茶喝完，我也回饭店休息，嗯， 回味那个吻。 隔天醒来的第一件事情，我想说他是谁，他为什么要亲我。嗯嗯，于是我就一直一整天我在街上乱晃，我就一直很执着的想要搞清楚这个吻 啊， 对，这个吻对我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哦， 那你有最后想出来吗？他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哦，这昨天我想出来了。 哎呦，回台湾以后想出来了，怎么样？ 对，因为我觉得身为一个男性啦，身为一个男性，可能大家觉得说男性在这个社会上扮演的角色就是需要比较阳刚，需要照顾别人。但是其实我离开上一段感情也在短短才2个礼拜，所以我去散心获得了这个东西回来。我发现说我过去的我太专注在于给予对方亦步亦趋，或者是如履薄冰的，不想要让对方觉得跟我在一起是无趣的。 嗯嗯嗯，想要逗乐对方，给对方好的生活，反正就要照顾对方就对了。 是，就是我希望对方需要我的时候我都可以在，嗯，不管快乐不管悲伤。嗯，对，但是我那天我喝的八分醉，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八分醉十分陶醉在那个吻里面。嗯，那我觉得这个吻， 你真的是名言哥哎， 记一辈子啊。嗯， 这个吻给我的感觉就是原来我也需要被爱。嗯，我甚至连对方的，我跟他聊了些什么，他长什么样子，我完全都没有什么印象。如果没看照片的话，我完全不晓得这个人是谁。嗯，对，但是这个吻对我来说，就是他唤醒了我说：“哎，周一克，你需要被爱。嗯嗯，你是个可以被爱的人，你需要这个东西。嗯，你可能接下来，如果你有再碰到对象的话，你可能要认清楚你自己，你可能不要太逞强去做一件。”后来如果 是幸福， 嗯，要索取爱， 对， 索取爱并不丢脸，并不可耻，每个人都需要爱， 没错没错。嗯嗯嗯嗯，对啊，所以就啊想说今天刚好有时间打电话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太快乐了啦。 嗯，每个人要 让旅行是不是加速的把你带离了过去的，可能原本你还在很悲伤的情境当中。 我还是会想我觉得没这么快的，就是有新的刺激，但是它会分掉你过独处时候讲上一段感情的时间，但是没有这么快。嗯嗯嗯嗯，没有这么快。对， 那你的上一段到底谈了多久？ 上一段哦不久，大概才1年4个月，但是 全心全力， 非常复杂的关系。我有写信到马克信箱，但是应该是半年后才会被念到。 好，好的，我期待。 OK 的，谢谢 你 们。 你也叫维克叔叔吗？ 对，我对也是署名维克叔叔。 好，我会记住的。 OK， 谢谢马克， 谢谢你。 哎，谢谢玛丽。哎，祝玛丽金曲奖顺利。 谢谢， 干杯。 还有玛丽，我上次打电话竟然忘记跟你说，我非常非常喜欢你，我超级爱你。 谢谢你，我真的是现在八分醉十分陶醉。 要不要把自己的个人资料跟 CV 就是寄给玛丽的象牙塔，就是应征玛丽的护卫队呢？ 我没关系，我不是个爱抢风头的人，但是我会默默的爱他。 哦，我的护卫队意思是从此以后这一生就是当他护花使者的意思。 护花使者 这一生为了你而活。 我可能没有这么大的情操，但是我觉得我会在这份里面做好做满。 刚刚那一段我已经非常感动了。 哦，是哦。嗯，没有期待一下，就是想要看看，就是去釜山，就是艳遇接二连三的维克叔叔。 哦，没有，等我金曲奖结束，我考虑一下订一下釜山的机票。 好， 哦，哎哦，釜山你不会后悔，我真的觉得釜山不会后悔，釜山是个非常棒的地方。 好的，再会了。 OK， 好，马克马丽，谢谢你了， 拜拜 拜拜拜拜。Bye bye bye bye。She turns my cheeks, the color of my hair. All I wanna do is be near. Tell her that I want her, tell her that I need her, tell her that she's more than a one night. 维克叔叔可以吧？ 什么可不可以？ 可以认识一下吧？可以吧？ 最近很积极的想要帮我介绍人，是不是？ 也没有积极啊，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啊。嗯、是你真的太不积极啊，是不是？嗯。 02-2363-99552:44，继续在等你的电话，等等等等等等等等。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在飞碟联播网，等等等等等你。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Chakdam, 네 얼굴을 보면 숨기지 못해서 정말 바보 같은 걸 들키고 싶지는 않은데 가까워지는 건 또 좋은 걸. 자꾸 네 얼굴을 보면 궁금한 게 많아 우린 행복해질까 너의 꿈은 어디쯤일까 나 함께 날아갈 수 있을까 내일이 기대가 되는 걸 하고 싶은 것도 많아서 그냥 널 보면 세상 모든 게 다 궁금해져 oh, oh. 아마 널 좋아해 아마 널 기억해 이런 내 마음이 낯설지만 나는 네가 정말 궁금해 I wonder what you feel 난 매일 그림을 그려 너의 눈동자 너의 입술과 서로의 시간들 아마 널 좋아해 아마 널 기억해 이런 내 나는 네가 정말 궁금해 I want to know what you feel 깨져볼까 반짝이는 내 맘 널 향해 달려가 아마 널 좋아해 아마 널 기억해 이런 내 마음이 낯설지만 나는 우리가 참 待てね。 你是珍珠，爱是奶茶，调配出独一无二的专属幸福。暖心情歌王品冠珍珠奶茶。 嘿，牵你的手漫无目的散步，无论走到哪里，心情一样满足 ，baby。 只要在你的身边，都变成短暂美好的旅途。在我心中传来熟悉的温度，那是我想要紧握的幸福，像我第一次遇见你时手中奶茶的香浓，还回味心狂跳沉醉想飞。你是我认定的甜度，平淡日子半糖也满足。你是我的珍珠，在我掌心捧住，为你心动片刻不由自主，把幸运封住，小小世界里彼此照顾。刚刚好的浓度，再加一点呵护，做你独一无二的甜蜜专属。 品冠的后幸福时代，人生标准自定，条条大路通幸福。2019全新专辑《幸福指南》编辑部，吃货幸福主题曲《珍珠奶茶》，品尝爱情里甜而不腻的美味关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夏天到了，想去哪里度假呢？ 走，一起去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清凉一下吧。看街头艺人演出，热情奔放的嘉年华扮装，还有专为小朋友设计的小小森巴俱乐部。 入住饭店期间，独享无限畅玩远雄海洋公园，体验活力四射的森巴水花派对，还可再抽价值万元的总统套房。 暑假出游首选，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0381239998123999。8123999。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温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277，健康从脆鱼精开始。 UFO Superstar 飞碟首选强打新，7月1号登场的是500。 我爱了你，我都愿意，因为我就是你的，这段感情太深刻。我 大家好，我是李建轩。 那个谁听起来多么的可笑的美，只是你我的专属称谓，不管谁，我们早知道感情不懂得就是非，非得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就在明天。 怎样？ 广播女神的学长。 热狗要来了， 要来了，让我们一起来跟他验 尸吉娃娃一下。我还是觉得那个很酷哎，就是如果你是喜欢饶舌的，你有作品的，就真的是赶快私讯你，直接让他听一听哎。 对啊，嗯，只是我那时候有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只是我一直觉得有点难，就是把比如说社群跟现在在做的就是电台结合起来， 你就导进来。 对对对对对，就有点难啊。然后另外一个担心的是，就是做嘻哈的，我很 chill， 我在那边 我很酷，我不需要你上一代的这种什么狗哥哦，我不需要狗哥肯定我。Walking Dead， 讨厌的东西太多，那只好讨厌世界。Walking Dead， Walking Dead， 行尸走肉，每个人都挂着电视。我说死了，你也不用管我。明天下午3点钟 ，MC Hot Dog 热狗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现场直播哟。就要白过头，要又回白，让你们等得太久，那个废物现在又回来。有梦想干嘛就要活得像条咸鱼，一堆玻璃心在讨论哪边牛肉比较便宜。别管我心灵鸡汤，这男人励志，负的能量爆棚，不如去蹲难励志，负才能得胜。我们活在厌世代，越看越厌世，快点关掉那个电视台。我就这么废过，就是这么厌世，不知羞耻，运气怎么背过，早就已经死了，或者想活死人，没办法救治。请你救我的厌世 ，Walking Dead，Walking Dead， 讨厌的东西太。

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51点，涨幅1.19%，来到21,33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2点，成为2,134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0点，成为2,99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11点，涨幅1.22%，成为9,233点。香港恒指指数上涨346点，涨幅1.23%，成为28,56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2点，成为3,323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21点，来到10,773点，涨幅1.14%，成交金额新台币1,243亿。国民党推动反铁笼公投案将在7月7号上凯道抗议，预计号召10万人参加，包括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高雄市长韩国瑜、前新北市长朱立伦等5名总统初选参选人都会共同参与。党主席吴敦义今天邀集彰化以北10个县市议长在党中央便当会，希望他们协力动员。目前规划每名县市议员动员1辆游览车，数量相当可观。国民党文传会代理主委陈美华转述指出，吴敦义表示，民进党政府为了选举政治考量，把公投关进铁笼，违反过去民进党自己的主张。国民党举办这个抗议活动，就是要凸显出民进党的执政无方。一名资深航空迷血性男子稍早在公开的航空 ADSB 查询网站上发现华信一架 AE7842 班机从高雄起飞之后，在台南嘉义交界上空突然挂出了国际劫机电码7500，然后就消失在 ADSB， 过了不久才又出现讯号。他担心是不是发生了意外等状况，因此秀出截图，希望有关单位协助厘清。华信航空表示他们并没有这个班机，而民航局也说初步调查不是华信航空，会再问问其他航空公司，如果都没有，应该就是那个系统本身的问题。俄罗斯紧急事务部表示，一架安托诺夫 AN-24 型客机今天紧急降落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布里亚特共和国机场，造成2死7伤。路透社报道，这架班机原定是在安加尔斯克飞往布里亚特首府乌兰乌德，机上包括了4名机组人员在内，共有46个人。紧急事务部表示，飞机降落之后冲出了跑道，撞上一栋小型建筑物，起火燃烧。这架客机是由俄国区域型航空安加拉营运，至于意外发生的原因将进一步调查厘清。合欢山是台湾热门高山景点之一，五岭停车场更是重要的停车空间。不过因为停车场地面坑洞多，东市林管处因此从5月13号开始封闭施工改善，导致游客停车更加的困难。原定明天完工，但是因为5月到现在山区持续的豪雨无法施工，五岭停车场开放将会延到7月31号。日本气象协会预测，目前位于在安美大岛东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有可能会增强为台风，将为九州、四国等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激烈降雨。大阪所在的近畿地方入夜之后也可能会出现强降雨。日本新闻网 NNN 报道，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从今天傍晚到晚间会最接近四国地方的高知县，并且可能在晚间增强为台风。根据日本气象厅预测路径，热带低气压明天凌晨0点大约是在大阪的南方海面，并且持续朝东北方向移动，并且在扫过了关东地方之后，预计会在明天的中午12点左右进入太平洋地区。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你好，我是阮慕华。高雄拼经济，吸引超过6500亿产业投资，但市中心车站特区房价却还是台北30年前的价格。抢占高雄起涨点，你要快一点。 高雄市中心四铁汇聚车站特区，月月收租，年年赚增值，568万起，假山林，时尚地堡，02-2517-2233。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来到下午的3:10，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在星期四的下午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妹妹爱漂亮时间。最近你有用到什么厉害的彩妆品、保养品，或是让自己变美变好的方式吗？欢迎你现在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或是有什么问题要问问大家也是可以，也可以利用我们的电话02236399555， 一起来 share， 一起变得 fabulous。整个礼拜做现场很快乐，是不是？ 蛮不错的， 不用在外面爬爬照。 I love radio， 不用出外景。请问，玛丽用过足膜吗？ 你是说脱皮的那种是不是？ 他就说足膜， 因为很多足膜就是说你敷了之后，大概会有为期3到5天， 一直脱皮， 脚会开始脱皮， 脱 然后脱完之后宛如新生。 Like a virgin， 但那个看起来真的超恶的，所以我就一直不想用。加上 脱皮看起来很恶，是不是？ 加上因为可能现在你录影有时候要换鞋，然后什么的，我大拉拉在脱皮，就是对于如果人家借鞋子什么，我也会很不好意思，所以我也不敢用那一个。但以前呢，我就是用过一款，它不是会让你脱皮，它里面好像就是很多的精华液，然后会有那种膜让你包起来，等于是你自己在家里先可能用粗盐或什么的撸撸去完角质之后你就包那个精华液就好，那那个精华液就让你嫩，也不会让你 恶心脱皮。 恶心脱皮。但重点是，我就想问大家，那个我现在都找不到。 我说你找不到以前那种产品了，是不是？ 那个到底要去哪里买啊？就是我现在去各个什么保养干嘛，全部一系列脱皮。 都是脱皮的足膜，没有 不要脱皮足膜啊！ 没有精，你刚刚说的什么精油、 啊？它就是里面很多的保养成分，那个真的是你自己那个拿板子粗盐刷一刷，你包那个之后就很嫩哎、欸，你根本就不用熬那个5到7天的脱皮周期。 还有人在问说要怎么样把脚的脚趾给脱干净？ 不就是你洗澡泡软软的时候，然后拿那个 刷，用力的刷， 有那个脚底那个板子啊，或是我说的嘛，就是盐啊，或是你有买就是各个家的产品的那个粗颗粒的去角质。 你说喜马拉雅海盐哦？ 你要用到这么好的，不就是 普通的 特级粗盐还是什么的，一包白色然后蓝字的那个，不就行了？ 什么工业用什么什么盐哦？ 就那种很较小的那种啊，干巴巴些。但重点就是你去完角质真的是要认真的擦乳液 哦， 擦好之后穿上袜子。 欢迎各位 Fabulous Girl 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5，或是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有人推 Dior 的口红623奶茶色，超级美的。 哪种奶茶？泰式奶茶还珍珠奶茶？ 泰式奶茶好像很橘耶、欸、好像一开始不会想到橘色的泰式奶茶。 泰式奶茶前阵也很夯耶、欸、他们的反土奶茶。 这个奶茶色口红，奶茶色，可是奶茶色不是跟我们肤色很像吗？ 那我觉得奶茶色它很有可能在讲泰式奶茶、欸，会不会？ 你说橘色的、啊， 偏橘偏土的。 口红不是就是红的吗？ 嗯， 紫色我可以接，紫色我可以想象擦上去什么样子。 红橙黄绿蓝靛紫都有可能啊。 Yeah. 有人推荐平泰秀乳液，这是什么啊？你有听过吗？ 哪个平，哪个泰，哪个秀啊？ 平就是平安的平，泰就是泰国的泰，秀就是就是一个 great show， 就是一个很棒的秀的秀。 我完全没听过哎、欸。 对啊。 擦身体的乳液吗？台湾的吗？ 他说媲美海洋拉娜医美等级的保养品。等等等， 海洋拉娜 又不是医美等级。这个 资讯有点 这个哇，你加了这一句反而嗯啊， 可信度下降吗？ 请问有人试过雾眉吗？我在 IG 上面看到很多人分享雾完的图，很好看。 我雾过啊，电台也很多人雾过啊。最近夜光奶奶也去雾了。 你有雾过眉？ 你再给我演，你再给我演。 你有雾过眉？我不知道哎、欸。 我屁股翘起来。我要惩罚你！ 我真的不知道啊！ 你少在那边。像我物美已经两年，现在已经掉光了，就是回到蛮接近我原本的状态，只剩一点点。全世界都在物美。 没有全世界，我就没有啊。 因为你眉毛浓啊。 我眉毛不浓啊，我只是刘海会遮住它而已。 陈雨欣也雾眉，主管人也雾眉。 男生雾眉，我觉得要小心一点啦。 哼， 因为就是有时候可能会不小心又挑得太粗或太黑的。 太黑。 嗯嗯。这边有人问说，那刚刚说那个足膜，如果我用便宜的面膜包脚嘞，你说这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吗？ 可是因为足膜你买来的时候，它那个是可以把你包起来，所以你不会滴滴答答在那边。但是如果你是用一般便宜的面膜，你把你自己的脚包起来之后，那你要用什么再穿它？ 我就不穿它，我的脚就是一直抬着，我就顺便抬脚，这样可以吧？ 可是你想你抬脚，你还是会靠在那个墙上吧？ 对啊，对对啊， 那你就把它压在那边啊，就整个流到处都是。 靠墙的部分，那我脚悬空，就是我刚好做运动 这么累， 嗯，我就脚悬空。 你要这么硬，我也是 这样就可以吧？ Okay， 便宜面膜就够了吧？可以。 但我怕面膜不够力耶。 啊，是哦。 因为那个你要想那个足膜里面精华一直浓，也许有一些油的成分在里面，但一般面膜就比较偏水啊， 哦、 一些胶的感觉啊。 那我可以，就是既然足膜这么滋养，我可以用它来敷脸吗？你是不是不想做美眉爱漂亮？你是不是不想做美眉爱漂亮？ 哎、欸，不然你拍一支影片， 你说把足膜敷脸会怎么样？ 足膜敷脸会有一样效果吗？哎、欸，那你脸脱皮怎么办？ 哎呦，这蛮可怕的。 别说马克，你怎么了？ 哦，我敷足膜。 如果呢，你没有种睫毛，然后你就是还在就是自己擦睫毛膏的话，如果你有在用 CanMake 的睫毛复活液的话。他们现在出了一个新的，因为以前睫毛复活液就只有透明色那种感觉嘛、嗯，大家现在出了一个咖啡色、褐色的， 所以可以当做眼线液化，是不是？ 没有当做眼线液化，可是因为有时候我用那个睫毛复活液上一层的时候，我就觉得嗯，这状态就蛮不错的啊，我也不用再涂睫毛膏。可是因为原本那个复活液是有点透明，所以其实是有点白白的，那个还是不能看，所以你还是要上真的睫毛膏。 嗯。嗯， 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褐色的？如果你是本来上一层复活液就很漂亮的话，刚好褐色你就不会有白白困扰，就上那一层，完美， 就不用再上睫毛膏。 嗯，但我个人还没试过，我只是想象。 说到睫毛，你知道现在有个东西叫做雌性假睫毛吗 ？What's that？ 不是雄性雌性的雌性哦， 是有雌性你吸上去的， 是磁铁那个雌性。 啊，它是吸什么上去的？ 就是呢，你先画眼线液，这个眼线液有磁粉。你先画在眼睛上，那、 嗯 啊、假睫毛呢？上面有磁铁，就把它吸上去。 我才不要用那个产品嘞！ 为什么？听起来很酷哎！ 我去 这个， 但这真的吸得住吗？ 不是，这个这种会吸来吸去的东西这么靠近眼球，我压力很大哎。啊，如果那个磁性的东西一直涂到我眼睛里面呢，我的眼睛会一直。 但我觉得这样就是有用磁粉就可以吸上去，真的吗？这很厉害哎。 因为我不知道磁力到底要多强，是不是很小的磁力就可以把它吸得很？ 我不知道啊，我现在想象我觉得蛮奇妙的。 你会想买吗？我才想问大家的意见嘞。 哎，这个 磁性睫毛你想买？ 这蛮想买的啊，因为我不化妆啦，所以我听起来觉得很酷哎。 我现在连那个是那个是用涂的吗？还是像假睫毛一副然后吸上去这样？ 感觉是一副吸上去啊，一副吸上去才酷啊。Vivian 回复你说那个毒膜精华液的那一种超好用，日本的大创有买到，不知道台湾大创有没有，你可以去看看。 我现在对大创已经是蛮失望的。 为何？ 因为我之前不是一直想要买大创，就是卡地亚买过洗刷具，但是小朋友的洗衣机吗？那时候不是去，我先去台北东区的大创，然后那时候因为正在风潮上，所以店员就说，哦，那个洗衣机已经全部都卖完了，我们只剩洗衣机这样子。后来呢，有一天我又到中山捷运站，我想说那我再试一下好了，搞不好这边有，我就说请问一下那款洗衣机放在哪，他就说我们根本没有进那个洗衣机啊，那韩国才有 啊。是哦，那这样就对他失去信心， 就觉得 那说不定是中山没有进啊。 会这样吗？ 会啊，每一家店进的东西不一样啊，连便利商店每家进的东西都不一样，你知道吗？ 可是它就是大创啊，大创品项不就是这样？ 不是啊，就像 Seven Eleven 就是 Seven Eleven 啊，每家店进的东西还是不一样啊。 好吧。 想问广播女神有用过 IPSA 什么 IPSA 的流金水吗？ 完全没有，我没有用过那个 IPSA 任何产品。 那最近有用过好用的保养品吗？ 哦，广告回来再告诉你们啊，没有。就最近就是我说的、那个面膜，我用了惊为天人啊，但我目前也只用了两片，还没到一盒都用完。那个牌子叫什么 ？AHC 吗？ AHC 一个韩国的面膜，然后呢，AHC 好像是最近进到了康士美当中吧，然后那时候我去就忍不住买回来一敷就惊为天人，然后我买的就是因为它也有很多什么蓝色、绿色、红色，就是各种不同的功效，那我买的就是蓝色那一盒最基本的保湿，哦，刚拿下来真的是端到个不行，说这干什么东西，很可怕。然后那时候我还趁机查了一下，就是当然可能韩国当地买是最便宜，因为它一片其实除下来单价不低，就是其实是蛮贵的面膜。目前我看到最便宜的可能是你要去 Costco 扛，一大箱包什么50片还是多少片，然后那个单价是目前最便宜的。如果你想要试试的话，谁有卡或者你跟你朋友可以 share 那一大箱。 明芳也有推，就是护足霜等等的，说宝雅屈臣氏都有卖，但是不一定每间都有进货，要找找。你看，就是同样那个，它不会每间都一样嘛。 那我跟中山的大创店员道歉嘛。 有人推荐 Belief 的炸弹霜，好用。炸弹霜是干嘛的？ 我不知道哎。 炸弹霜是 怎样？这太爆炸性的发那个了吧？ 我有听过。为什么炸弹？我觉得就是吃的 啊， 就油炸的东西， 就是一个炸弹葱油饼啊。 对啊，炸弹霜可以干嘛？让你的脸炸掉？谁要用这个？ 可能就是一直说那个霜一抹到脸上，像炸弹一样炸开，浓浓的保湿成分。因为现在有一个

some of your taste in. Cinnamon, give me your feminine gelatin, cause that a cinnamon going crazy. Hey, baby, you the one I've been fiending for. When I'm dreaming of you. When you're gone, I've been screaming for you. So why don't you bring my chicken stuff, take you out to dinner, catch a hook and stuff. Spend time, I never get enough. Girl, you so fine, make a dark purple blush. Got me looking like a black drape and stuff. First time I seen you, you had me on crush. And if you ever give it to me rough. You got me saying, you got me saying damn, damn. 35分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今天星期四第二个小时，三点钟过后是美眉爱漂亮的时间，欢迎你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然后把你最近有用过或是有疑问的美妆啊、保养品啊，让自己变帅变美的方式可以丢上来，或是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分享0223639955。回复上一段的那个 Ipsa 流金水好用，用了好几年，每天湿敷皮肤会咕溜咕溜啊。 其实我觉得每个产品，他们的经典产品都有各自的那个 拥护者 、就是看你有没有遇到适合你用的。SK2 大家就是很爱那个 Pitera 青春露， 然后 Ipsa 就是这个，然后兰蔻什么就是什么小小黑瓶、小棕瓶那些的。 0223639955，嗨，你好， 喂。 看来没人、还有人说啊，就是说那个生理痘这件事怎么办呢？说同文主播有一团生理痛的保养瘾。 那不是生理痛吗？ 啊，对，那不是生理痘，那是生理痛。搞什么？ 蛮可爱的。 皆さん各位国民，有人刚刚就是问到了有没有推荐的保湿化妆水啊，要很厉害的哟。 保湿化妆水要很厉害的，我觉得蛮难的，因为 化妆水不就那样吗？ 化妆水就是一直有，就是一直有，有人觉得有用，有人觉得很激烈，有人觉得就是它是一个安慰剂、一个心安的人当二次清洁。你要一瓶保湿化妆水到这么强，有这种产品吗？我是很存疑啊。如果你说你是要走那个前导液很厉害的话，那可能还有点机会。 前导液是什么？ 前导液就是也是他的说法，就是说前导液就是他就在前面领军的，还辟出一条好道路，让你后面的保养品吸收的更顺利。哦，你看这些人很厉害的。 天哪，那这样未来就一直加有前导液，然后还有压后队的什么之类的，有的没有的。 那个什么你压车压， 对啊，压队的啊。 啊，压队就是霜嘛，就乳液啊，最后那个就是把它封起来，它的号称就这样，所以最后一定是乳液或乳霜。 只是前面会加一些有的没的。那前导液也是每个人用了觉得有效，有的人觉得有提亮，然后刚刚说到的像青春露，有人就觉得那是很像前导液那一种，但青春露实在太贵了，所以有人说比较平价版的青春露可能是比如说 Kiehl's 的紫，我又忘记那个字了，紫渊那一瓶， 嗯， 就是你知道大家贵的便宜的都出都有这样的东西。 青春露我是不知道有用没用啦，但是我很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很臭，因为 Pitera 真的那个味道 口水 就对对真蛮臭的。023639955，哎，刚刚有一通电话，现在挂掉了。有人问啊，这个夏天怎么办啊？广播女神如何维持妆感呢？ 妆感哦 ，Yep。 可是你问我比较不准哎，如果你是一个需要骑车上下班的人，你接受的考验是比我多太多了。 因为吴玛丽女神就是自己开车。所以他不会在外面拍拍照啊，除非是哎、欸、没有跟你外景的时候啊，还是那时候就是都有化妆师补 妆都全毁啊， 哦， 还能怎么样 ？cosplay 涂满脸还不知道卸掉，全毁啊！泳池里面泡来泡去，全毁啊！那怎么救？怎么救 ？Hello， 你好。 喂，你好。 你好。 有什么问题呢？ 我想问玛丽，就是有没有长过粉刺，然后长了之后会怎么处理？ 超多啊，超多啊！ 来了来了，永远都不满足，永远不满意，我就是要把粉刺清光光，怎么办？ 但是你有搜寻过粉刺的相关介绍或是说明吗？ 嗯，没有，但是因为我就是常常看到有人说他的方式就是会自己拔掉之类的，就是自己处理，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怕毛孔会就是变大，嗯，然后我又不知道要怎么就是做后续的就是 收敛， 对， 嗯嗯，就是皮肤科的说法是说粉刺这种东西它就是会人体周期就是会代谢掉的，然后你会长粉刺，其实你就是会一直长粉刺，你不可能追求到你零颗粉刺的水煮蛋状态，那是非常难的。但是的确你说的，我们自己拔自己没弄好，毛孔就是会越来越大，那这就是出大事。 嗯， 所以最安全的方式，如果你真的很受不了它的话，可能就是去看皮肤科医师， 嗯， 他可能会开一些酸类给你擦， 嗯， 然后你酸类擦了就会加强它的代谢或是什么，直接让它可能比较少或是比较快代谢掉这样子。 嗯，好哦， 好，谢谢， 拜 拜。 听起来是个好年轻的孩子呢， 好可爱哦。 对啊，嗯，那粉刺就是可以放在那边不管吗？也不行，对不对？ 可以啊，就 可以吗？ 它其实就是美观与否啊。如果今天这个时代是追求说满脸粉刺，真的潮到爆，欸，因为我在世界上少多少烦恼，你知道吗？ 可是为什么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到很多那种就是挖出很大一颗的，然后就很恶心的那种大粉刺，说很多脓的那种，就很长的。 那个还算粉刺吗？那个就粉瘤啦。 是哦， 因为粉刺还有一个就是前一阵子很常在宣导叫什么皮脂管丝的那个，其实就大家都说你用那一个比如说妙鼻贴，你撕起来的其实不一定是粉刺，你都把那个皮管的丝给撕起来而已，可是那个根本就不是你要解决的那个问题啊， 就粉刺还是在里面， 它还是在啊， 对啊， 你会出油，你有毛孔，你堵住什么呀，就是会这样。 嗯，这一通电话呢，他刚刚在别的地方响，所以我很有可能，我觉得 到底是认识的朋友在这样玩弄我，是不是？ 不是，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是诈骗电话。 诈骗电话只会在你一个人的时候出现。 嗯，不是啊， 应该是信用卡问我们要不要贷款的电话， 是吗？最近有贷款需求吗？有资金运用需求吗？ 我们有小额信贷，就是我这边是编号00666333365， 不是都没有吗？ 不是，就是我们不是， 因为我们这阵非常非常优惠， 就是就蛮适合您的。那您最近是哦，你还是学生吗？哦，那您。 哎，贷款来了。 喂， 喂， 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是台北的莎拉。 莎拉，妹妹爱漂亮，要推荐什么？还是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啊，因为就我最近怀孕了 啊、 哦，然后呢，所以我就是在想说，我现在用的保养品是不是很多都不能用？因为我上网查了一些。哦资料好像酸类是不是不能使用啊？ 哎、欸，怀孕我真的是完全不懂哎、欸。 怀孕好像这真的是要、 哦、要问怀孕过的人、欸， 要找专业医师，这真的不能，我们不能在那边瞎讲，害到你的下一代是不行的。 这个我真的 对， 可能要请其他的妈妈们，他们也有问过医师或研究过的，待会来回应你了。 嗯嗯嗯 嗯。那玛丽，你有用过什么就是比较天然，然后你觉得也是好用的？保养品嘛，就是比较天然的， 很天然。可是因为我这几年都已经就是在用理肤保水的产品了，理肤保水就是比较简单的保湿啊、哦嗯，因为它就号称那个，比如说婴儿屁屁也能擦。我想说婴儿屁屁史上最娇嫩，它都可以，我应该也可以。 哦，好哦， 我是这个念头为出发点 啊， 就我就只有最近常用这个，感觉是简单安心的。 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 祝莎拉孕期顺利。 感谢马克， 拜拜 拜 拜，谢谢，拜拜。电去街外失踪，你美丽大气的带凶猛，不懂企鹅们都怎么行走，东到西外对你跟踪，我一群年无休的狂。时钟每天倒数等你心中，谁又会幸福比我还多？哈，不懂的心飞过这么匆匆，提醒你离我不能动。Hello， 你好。 喂，喂， 嗨，怎么称呼？ 喂，我是台中 Kimi。 Kiwi 啊 ，Kimi，Kimi。 Kimi Kimi 有什么问题还是要分享什么要推荐什么？ 我想要问就是你没有打过雷射吗？ 玛丽有啊。 有， 那好吗？ 好，好是什么？ 打在你打在哪里？ 脸 你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除疤那种。 除疤哦。 嗯， 两个人什么反应啊？ 你的疤是指什么？你的痘疤还是你有受过伤的那种疤？ 痘疤那种。 所以你现在是要去打还没打这样子？ 对。 那雷射有很多种啊，除疤的是什么？是皮秒是不是？ 皮秒。 因为现在皮秒就是最新啊，除疤、淡斑啊、毛孔那些的，但是皮秒也就比较贵咯。 嗯， 那 重点是效果 效果哈，那个咨询师都会说，这个一次是不会有太明显的效果， 对啊，那个疗程要多次， 疗程可能要因人而异啦。我看你可能就是至少要三次，就大概可以看到蛮显著的改善。但是如果你要到一个你觉得很棒的，可能要三到六次。那我们现在疗程就是我们六次会有个套装价，比较便宜，要考虑一下。那如 果就是有做这个呢，我们还有术后的修复，因为修复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有在推出一些相关的面膜保湿产品，你可以一起带。 我天哪，那一共要花多少、啊？ 没有，就这样六堂课算下来，大概20万吧。啊、 那你现在去问过了吗？ 还没，就是问他父，就是周遭打过的人。 哦， 那你他们打过的人，他们去的诊所，那他们自己觉得没有用，应该是最老实吧？ 但就现在看起来都 没 什么 用， 对啊。Yeah。 那你就暂时先死了这条心吧。等你真的看到一个，就是或是你问出一个他真的去打了，然后你术前术后差很多的，你就去他那一家做。 真的，我觉得这个是最、啊、 这个是最最直接的， 就是看到身旁有人他有用，你就去那边。 对对对对，不要被就是广告啊什么打到洗到，那可能会浪费 钱。反正刚那个话术你都很了解了嘛。嗯， 对对。 那除了皮秒之外呢，有一些凹洞你也可以参考我们的飞梭。有的客人他是会这样交替啦，飞梭也会把你的皮磨平一点，你的凹洞就比较不明显。 嗯，好像哦。 那、啊、如果你对于你脸上，你对于你红的血丝会觉得很在意的话，染料雷射也可以一起哦。 好，反正就是看到真的身旁朋友去打过差很多的，再去他那一家。 嗯，好好， 拜拜 Kimi， 拜拜， 感谢，拜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对工作全力以赴，对生活怎能将就？看过世界的眼界，双湖会最懂您的品味。宴会厅奢华内敛，空中泳池壮观无限。内湖罕见400平会馆，人生至此才叫完美。内湖 AIT 特区75/63平，2791-8899，双湖会。 有其田就是要坚持有机，专注谷物。 黄教授，不要再坚持啦！那么大罐我怎么带出门？ 没问题的啦，有其田无糖随身包，满满20股，让你放包包，营养健康通通包。 满满20股，天然有机，即时冲泡，随时补充。 有其田无糖随身包史上最低价，年度特惠买2送1，只要1560，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暑假最令人期待的艺术庆典儿童狂欢节热闹登场，以大富翁环游世界为主题，透过游戏、音乐、戏剧、律动、手作，丰富有趣的五感体验，带领孩童们进入艺术与文化的领域，启动想象力与创造力。暑假不出国，跟我们一起好吃好玩环游世界吧。2019屏东儿童狂欢节7月6号到28号，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狂欢一下。 飞碟最爱主打星毕淑尽 ，If you catch me when I fall， 我是真真于佩珍。 来来来来来来来，千万不要错过3:52，在今年这一周，这一个礼拜六的下午5点钟，吴玛丽要去做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叫做金曲红毯主持。 这个礼拜六晚上7点钟就是我们金曲30了。那你想去看金曲奖吗？在这个星期六的晚上7点钟典礼开始，在台北的小巨蛋。Yeah！ 今天加码再赠送，有票送给大家了。所以如果你想去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我们的通关密语就是你要跟仙女说：“仙女，我想去看金曲奖。” 02-2363-9955，哥哥妹妹有意思，应该说广播女神送你去看金曲奖 啊。对对对，昨天跟那个主办单位凹了一些票来送给大家。 好，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这一次今年的金曲奖也可以看得开心，玩得开心，然后呢可以在现场看到今年就是号称超强卡司。然后也可以再提前就是去红毯看看吴玛丽。最后呢，在这边跟你说一声再见， You're awesome， 你好棒。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拜拜。 sé que eres Madonna, pero te voy a demostrar cómo este perro te enamora. Ven conmigo, let's take a trip. Si te llevo por un lugar lejano. Ven conmigo, I'll be so good for you. Te enamoro, te enamoro, mami. Ven conmigo, let's take a trip. Dame de eso que tú estás tomando. Ven conmigo, I'll be so good for you. Ay, ay, ay. Sipping my pain just like champagne. Found myself dancing in the rain with you. I felt so naked and alive. Show me. For once I didn't have to hide myself. Dice, oye mamacita, ¿qué te pasa? Yeah, mira que ya estamos en mi casa. Yeah, si sientes que hay un viaje ahí en tu mente, será por el exceso de aguardiente. Pero mami, tranquila, tú solo vacila. Que estamos en Colombia y aquí rumbo en cada esquina. Y si tú quieres, nos vamos por Detroit. Tú sabes, si sé de dónde vienes, pues sé pa' dónde voy, ¿no? Ven conmigo, let's take a trip. Si te llevo pa' un lugar lejano. Ven conmigo, I'll be so good for you. Si te enamoro. Si te enamoro. 许下愿望，就能改变世界。狮子王越来越爱你，多位奥斯卡奖肯定音乐大师量身谱曲，一次收录电影经典曲目与全新打造歌曲，一世代赞恩、威尔史密斯、DJ 卡利联手现身。声带，环球愿望成真。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我家的游泳池超级大， 我家的空中花园跟操场一样大， 我家楼下就可以逛街哦。 我家还有电影院。 我知道了，我们都住在 土城日月光。 34-52坪，34房，22726688，土城日月光。 台东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